北京时间8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00年前的今天，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从此掀开了百年大党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风雨兼程、砥砺前行的奋斗历程。今天站在新时代的起点，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2021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讲话中首次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学习总书记七一讲话，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京津冀之声推出6集微纪录片《红色京津冀：李大钊的足迹》。从李大钊烈士的童年故居开始，沿着他在京津冀地区所走过的革命道路和艰辛历程，追忆他伟大辉煌而短暂的一生。听众朋友，下面请听该纪录片的广播版。字守长，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889年，李大钊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李大钊纪念馆坐落于他的故乡河北省乐亭县，在纪念馆前广场上矗立着8根石柱，寓意着李大钊同志的主要功绩。首传马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领导五四运动，指引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方向，关心青年成长，培养了一批青年领袖，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创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提出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为中国昭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促成国共首次合作，首倡党抓武装的军事思想，为我党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领导工农革命运动，是北方革命运动的伟大领袖。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被奉系军阀杀害，英勇就义时年仅38岁。让我们踏上李大钊纪念馆前那寓意着他38年峥嬘岁月的38阶台阶，去追忆李大钊烈士伟大辉煌而短暂的一生。 在1889年的10月29日，李大钊同志呢是出生在了乐亭县大黑坨村。在他不满2周岁的时候，就父母双亡了，一直是靠年近70的大祖父李如珍抚养长大的。李如珍老人呢，他是一个知书达理、明智博学的人，他也一心想把孙子培养成祖国的栋梁之才。所以在李大钊6岁时便进入了私塾学习，也是在李如珍老人良好的教导下，少年立志，自幼就树立起了救国救民的思想。 李大钊故居位于乐亭县大黑坨村，始建于1881年，是由李大钊的大祖父李如珍一手设计建造的。李如珍年轻时迫于生计，曾在东北长春万宝山一带经营过杂货铺，有着一定的积蓄。1881年，54岁的李如珍就用他多年的积蓄修建了这所院子。我们看到的这尊李大钊铜像是由清华大学教授宋博雕塑而成，落成于1991年，那时正是建党70周年，党和人民为了纪念李大钊同志雕塑了此像。铜像雕刻细腻，李大钊同志面容坚毅，目视远方，向人们昭示着祖国的未来，同时也使人们对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肃然起敬。1889年10月29日，一代伟人李大钊就降生在中院东厢房北间屋的土炕上，这里不仅是他的出生地，也是他结婚的地方。这里的兰花枕头和被褥做的是复原陈设，这边的板柜、坐镜和胆瓶是李大钊的母亲周氏结婚时娘家陪送的嫁妆，胆瓶和坐镜象征着平平静静。这把藤椅是故居最珍贵的一件文物，是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任主任时购买并使用过的。当年李大钊正是坐在这把藤椅上，写下了数十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成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后院是李大钊家的粮仓，李大钊小时候为了安静，经常在这里读书写字做文章。他7岁就能作诗，当时有人这样评价李大钊：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叙衣，下一步山。李大钊9岁时在这里手抄了《崇义复国策》，《崇义复国策》是介绍西方复国强兵的一本书，在李大钊幼小的心里播下了救国救民的种子。 李大钊就是第一批天津北洋法政学堂的学生，他在这里学习了6年的时间，3年的预科，3年的正式生。这个时期应该是他的三观成型期，为他思想体系的建立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他来北洋法政学堂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按照他的说法是，钊敢于国事夷陵，慨然起研究政治，以其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思想。这就是他来北洋法政学堂的最根本的目的。当时的时候，他在后来的狱中自述中说，有3个选择，一个是北洋军医学校，一个是长芦银行专修所，另外一个就是北洋法政学堂。关于选中这所学校，他解释的原因是，军医非我所喜，银行亦为我素质，就是说我的目的不是要挣钱，也不是为某一个人去疗伤，而是说要疗救整个的社会。 在这边呢，有一张照片，这是李大钊在法政学校与直隶学生一个合照。我们可以看到第二排左起第四人，对，他的这个八字胡须也是他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 对， 在第二年1914年9月，他考入了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本科。在日本呢，他是阅读了大量的社会主义著作，也开始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理论，为他以后在中国革命工作也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个景象呢，就是李大钊与《新青年》杂志编委们所在一起时的情景。这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和鲁迅，他们也是被人称为了《新青年》杂志的4大编辑，也是他们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在中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在1918年1月，李大钊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一职。 在任图书馆主任期间呢，他积极改进工作，也把图书馆由一个封闭式的旧式藏书楼转变为了新型现代化图书馆，也成为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场所。 随着1918年的秋季红楼投入使用后，李大钊随着他的图书馆主任图书馆啊就搬到了红楼里来，在这个里间写下了他的工会的文章。咱都知道啊，不二是为主业胜利啊，发俄革命之比较观，包括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都发表在先贤脸上，标志着李大钊完成了他的马克思主义或者思想或者理性的转变，也标志着李大钊成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的地位。李大钊他为人非常谦和和谦虚，李大钊同时他还特别什么呀帮助学生包括贫苦的学生老师，他这个房间里经常规矩大群学生来这儿，咱们就说拿着时髦的话来说，海聊经常学生到他这儿聊天，所以这个房间又被誉为一个宝物堂。那么就是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包括毛泽东、刘仁静郑振甫大帮人就是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都是在李大钊。毛主席在延安时对美国记者斯诺参谋长说，我在李大钊手下等图书馆组织员是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李大钊1920年被聘为教授后就当上了讲坛公开的或者宣传或者讲马克思主义，为学生讲授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经脉等马克思主义的课程，也对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前期在理论上做了大量的准备。咱们现在看到这个房间位于北大红楼的东北角是新潮杂志社，是学生组织，是在李大钊、陈独秀包括蔡元培关心下成立的一个新潮杂志社。当时李大钊这地方还是属于图书馆的一部分李大钊亲自把图书馆批出来，这几间房子用于学生成立一个组织，出版一个什么杂志叫新潮。所以李大钊对这个学生团体、学生组织是非常支持的。那么咱们现在看到这个旧制服园呢，是1919年5月3号晚上北大学生为了进行五四游行做准备的地方。那么五四运动李大钊也是直接积极推动学生或者参与其中。这一次播放的觉醒年代大家都看到了一个李大钊通过在每周评论发表文章支持学生，是吧？再一个呢，他深入到北京街头演讲，到昌辛店深入群众之间发动工人，推动五四运动向终身发展。那么通过这个房间就可以看出李大钊同志对学生的关系，对五四运动的起到了推动作用。 我们这里刚才跟大家介绍了叫十驸马后宅35号，这是按照什么呢？明宣宗顺德公主的丈夫石景的宅子命名的。 你一进门首先呢让你看看这个我们这个布置，我们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我们现在这间屋子呢，就是大钊同志作为客厅、作为饭厅，一家人吃饭接待客人使用的，也是北方两间打通的。其实这里边有一个小故事，就是说大钊同志23年经常去武汉讲学，常年不在家，但是家里受到敌人的一些非常严重的骚扰。有一次呢，大儿子李宝华在胡同里玩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出来一会儿穿着黑衣服的人打他，跟流氓似的。然后家里人呢就拿着一根这个铜人头的这个手杖去这个迎击，去解救李宝华。大钊同志跟这个夫人呢其实是结婚还是非常早的，他是幼年身世很坎坷，10岁就结婚了。对，他是一父子，然后母亲不到2岁就没了，因为家里需要人操持，就过了当10岁的李大钊和16岁的赵二奶结婚了。 大6岁。 对，尽管结婚非常早，但是在一起呢应该还是叫聚少离多。因为去各地上学嘛，只有靠学校的寒暑假期间才能团聚。只有租住了这个院子之后呢，生活条件好了，想把家人接到北京来团聚了，所以呢就是特意给夫人盘了炕。 这个屋子呢，就是按照烙亭老乡家里的风格进行布置的。这间屋子呢，就是一个客房。在这里呢，就是说体现的呢，就是说大钊同志对青年的一个关爱。我们知道大钊先生在这儿已经是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了，收入很高嘛。但是呢，据后来统计，每月近1/3的收入都用于党的革命事业，剩下的一部分还经常资助一些贫困的进步学生。令夫人赵二兰呢，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大钊先生牺牲之后，反动报纸用仅存一块银元来形容他家当时生活情况，不是说他们家存了一块大洋，而是说剩下所有家当就值一块大洋。好，咱们去书房那边看看，这边请。我们所在这间屋子是西厢房，是大钊同志当时的这个书房。因为当时大女儿比较小，不敢一直睡，没有像哥哥一样占有一间屋子，在了二房， 对， 离父母照顾比较方便。 是 这间房呢，大钊先生作为书房使用。按照文献记载呢，几个大条案，几个大书柜，体现大钊先生一个博学多才。比较有特点的是啊，咱们身后这个风琴，来，咱们看后面。这个大家可能想象不到，作为一个30多岁的中年男子，他会弹琴，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大钊先生呢，对音乐呢也是非常热爱的，而且这个可以被称为叫秘密斗争的工具。因为当时呢，大钊同志啊，在这个拍卖行里淘了这么一个旧风琴，刮风下雨的时候用，用雨声、用琴声掩盖他教孩子们唱革命歌曲的声音，防止别人听到；用雨声、用琴声掩盖他们召开重要会的声音，防止别人窃听。我们知道陶然亭的慈悲庵呢，是我们党召开重要会议的固定地点。在那成为固定地点之前，党所有的会议都在这间屋里召开的。像共产国际的马林呢，都曾经来此和李大钊进行会谈。所以这间屋子作为会议室的时候是不许家人进的。院中这两棵啊是海棠树，按照文献记载呢，大钊先生在这住的时候曾经种过两棵海棠树，特意移植于此的。 在俄乌革命胜利后呢，这是李大钊在北京中央公园演说庶民胜利的场景。李大钊同志呢，也是通过报刊、演讲、讲堂等多种形式来研究并宣传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呢，被称为是传播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先驱。1913年呢，大钊同志啊东渡日本留学，在14年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学部。在这里求学期间呢，系统阅读了日本学者译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和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书籍。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政府呢向袁世凯提出了丧权辱国的21条作为支持其复辟的条件，留日学生群体反对。大钊同志当时呢时任日本留学生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连夜起草了警告全国父老书一文，号召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此时他认识到，日本是在明治维新时期通过发展资本主义走上了富强，但是在帝国主义控制下的中国不可能效仿日本通过变革发展经济来实现富强了。所以然在今日谋中华民族之解放，已不能再用日本维新时代之政策。1916年呢，大钊同志弃学归国。20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就为了中国未来而苦苦探索的李大钊呢，予以极大的鼓舞和启迪。他欢呼：“这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2018年，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后的李大钊啊，引进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2018年呢，大钊同志啊接连发表了像《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等这些文章，标志着李大钊由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了。尤其呢，像他在《晨报》副刊上开设了专栏。当时呢，在2019年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下》这两篇文章，这是中国人最早开始分析和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著作，是开山之作。并且呢，他指出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是马克思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啊从根本上联络了起来。1920年的7月，大钊同志呢被北大评为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从此呢，他不仅在这个三尺讲台后传播马克思主义，还在校内外举办讲座。他呢，并且还在女子高等师范大学、高等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另外4所大学任教，开有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女权运动史等课程。我建议大家来看看我们的展柜。在这里呢有一个唯物史观的仿制品，旁边啊是北大政治系2年级学生在贺廷山在23年的一份试卷复制品。这个试卷呢是李大钊给评定为95分。这其实就是说什么呀，这是李大钊是最早的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一人最好的佐证。 因为至少在二三年之前，李大钊就开设这个课程了，开设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课程。在这里呢，有我馆馆藏一级文物《史学要论》，这个小册子很小，别看这个册子只有八丈大，非常的小，但是呢，它是二十世纪马克思学说理论的这个史学理论的奠基石，也是李大钊史学思想的一部精粹之作。因为要知道，当时教授是没有固定教材的，都是自己写好之后去印史馆印刷，然后当作教材发给学生们的。 嗯， 所以呢，因为存世量小，发行量少，显得就非常的珍贵了。 珍贵。 像天津觉悟社的周恩来呢，曾经邀请李大钊去天津讲学，和天津觉悟社的社员们见面。大钊同志呢，向社员们推荐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号召社员们研究社会新思潮。 我们看到啊，这张展牌上啊展示的就是觉悟社的成立地，它的成立地呢在天津的东南角草场庵41号，这个地点呢当时是天津学联的办公地，当时呢也是在1919年9月16日这天，由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两大组织，他们各自选派自己的十名骨干成员，在这里呢组织了觉悟社，以此向大家表明了一个信念，就是呢男女平等，社交公开。觉悟社呢仅仅成立后第五天，他们迎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这位客人呢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也是非常熟悉的，就是敬爱的李大钊先生。李大钊先生呢当时走进了天津维斯礼堂，先是呢为大家进行了一次深度的讲演，同时呢当时提出鼓励进步的社员们要认真阅读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这也使得觉悟社的爱国青年呢成为了我市非常早去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进步青年团体。同时呢，当时李大钊先生呢给予了觉悟社一句很高的赞誉，当时称他为男女平等、社交公开的先行。 五四运动之后，李大钊呢开始和陈独秀共同筹划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大钊同志领导呢在北大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研究会的贡献，很多会员都加入了早期的党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之源与组织之基。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制作出品的微纪录片《红色京津冀：李大钊的足迹》广播版上半部分。这部微纪录片浓缩了京津冀三地九座与李大钊相关的纪念馆、故居、陵园的采访，沿着李大钊的足迹寻访了京津冀区域四座城市，行程1467公里，得到了北京市西城区委宣传部、丰台区委宣传部、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15个单位的支持。史料详实准确，九位讲解员中很多都是纪念场馆的负责人。庆祝建党百年之际，仅以此作品向革命先驱致敬，弘扬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红色京津冀：李大钊的足迹，策划监制纪烈红，统筹张红丽、王磊，采编徐敏，摄像王一如、倪月、孙凯强、王晨浩、董平远、张天军、张一凡，旁白白刚，后期制作孙凯强、崔英杰。稍后欢迎收听下集。

100年前的今天，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从此掀开了百年大党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风雨兼程、砥砺前行的奋斗历程。今天站在新时代的起点，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2021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讲话中首次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学习总书记七一讲话，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京津冀之声推出6集微纪录片《红色京津冀：李大钊的足迹》，从李大钊烈士的童年故居开始，沿着他在京津冀地区所走过的革命道路和艰辛历程，追忆他伟大辉煌而短暂的一生。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该纪录片的广播版下集。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两尊铜像展现呢，就是李大钊与陈独秀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场景。 共产国际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全权代表维金斯基来华，就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情况进行了解。经过考察，他觉得中国可以组织共产党，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1920年的3月，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来华，通过北大的俄语教员波列维认识了李大钊，在这个房间里，李大钊商谈了什么呀？成立中国共产党有关事宜。那么李大钊有给陈独秀写了亲笔信，由维金斯基带到上海，维金斯基又见了陈独秀，也商谈了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有关事宜。 1920年的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最早的组织，李大钊在10月领导在北京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在这个年底的时候，将这个北京的这个早期组织改成为北京支部。到中共一大召开的时候，党员发展到16名支部，而且党员在北方各地的工作为北方地区党组织的成立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陈独秀曾经专门写信问李大钊，我们党的名字叫共产党好还是叫社会党好？大钊先生坚定地认为应该叫中国共产党，别忘了中国俩字是中国共产党。刚才说了，大钊同志呢为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实际上中共一大的时候他并没有参加，因为领导8所高校的锁心斗争，中共一大通过了党的纲领，二大大钊同志其实也没有参加，但是二大呢通过了党的章程，并且通过了民主联合战线决议案。二大之后，大钊同志参加了在杭州召开的西湖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如何进行合作的问题。大钊同志主张呢，就是从超越党派利益分歧，从国民革命大局去出发。当时会后，李大钊、陈独秀、马林分别和这个孙中山进行会谈，三大通过了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到国民党之中去，等于他是第一个深化国共两党身份的人。哎，对，孙中山呢对他非常的器重。1924年1月下旬，国民党一大召开的时候，孙中山指定李大钊为5人主席团成员之一，是担任职务最多的一位代表。当时李大钊协助孙中山主持大会，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当时在会上其实也有一定的反对意见，右派势力反对国共合作。大钊先生呢就代表共产党员阐明了自己的立场，我们之所以加入本党，是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致贡献于国民革命之事业，是光明正大的行为， 大钊同志在1924年的6月的时候呢，带领着共产党的这个代表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五大，留下了这段珍贵的影像资料。尽管很短啊，但是这个呢是大钊同志现在仅存的无声视频，非常的珍贵。 李大钊当时在从莫斯科回国之后，也领导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城市运动，像声援上海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争取关税自主和首都革命中，他都发挥了核心的领导作用。李大钊同志呢，也是为我党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曾选派了50多名共产党员到黄埔军校进行学习，像刘志丹、张宗逊、王一飞、李云昌等人呢，都成长为了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其中李云昌就是李大钊的同乡，他们同为大黑驼村人，也是黄埔军校的第4期学员。下面这就是李云昌已经93岁高龄时所写下的李大钊送我上黄埔军校的节选片段。是在李大钊同志的领导下，党在国民军中的工作也是开展的有声有色。李大钊同志的军事政治工作也从理论上和思想上成为了我军建设史上的宝贵财富。在国共合作成功后，李大钊可以说是国共两党在北方地区的最高领导人了，工作开展的也是有声有色，同时受到了反动当局的仇视。段祺瑞执政府以假借共产学说、效聚群众、屡肇事端为由，下达了对李大钊的通缉令。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他把国共两党在北方地区的领导机关也迁到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国兵营内，继续坚持革命斗争。李大钊为了策应北伐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分析了军阀的内部情况，提出了国民军应尽量利用敌人的矛盾来分化瓦解敌人。他当时呢，请杨度说服了张宗昌聚阳驱孙，避免使北伐军在江西一带与孙传芳、张作霖同时作战。当时南口的战争也是更加激烈，国民军渐渐不能支持，情况十分危急。李大钊积极争取冯玉祥，为冯玉祥制定了固甘援陕、连进图豫的策略。李大钊同志也是十分重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先锋作用，领导北方党组织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工人罢工运动。在他的领导下，北方也是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他通过五四运动当中的长辛店工人的情况，认识到了长辛店工人的重要性，他就派邓中夏、罗章荣这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追随者到长辛店，有目的的组织工人运动来了。然后他就在工人夜校的基础上，指导邓中夏、罗章荣他们办了一所真正的学校，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我们这里也有介绍。您看这个介绍，就是我们当年劳动补习学校的组织人员的架构，通过教员名单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吧？我们这19名教员里面，李大钊、邓中夏比较著名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追随者嘛，李梅庚、朱务善、王富生、杨仁启、何孟雄、罗章荣等等，所以马克思主义渗透到了，那这所学校的成立呢，在当年它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敢为天下先。那大家可以看到当年的报纸的报道，劳动补习学校已于本月11日，这个本月是1921年1月，开学了。使中国工人界前途之光明是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 是的， 工人组织起来了。邓中夏呢曾经明确地表述，我们到长辛店去办学，目的就是组织工人成立工会。所以时间不久，他们的目的达到了。这幅油画展现的就是李大钊到我们这里来讲课的一个场景。那大家可以看到，李大钊在黑板上写了工人天三个字。那其实李大钊先生写的第一个字是天字。那他问工人谁认识天字，工人们呢虽然不认字，但是他认得过去很多字号有这个字，比如说我们北京的老字号天福号， 对， 什么天华景、天和盛，他认识这个，是吧？工人就说这个字我认识，念天。那李大钊呢又在黑板上写了工和人两个字，他问他们谁认识这两个字。有的工人呢也认识这两个简单的字，说这个就是工人，我们就是工人，一身汗两身泥呀。 李大钊跟着就说了，你看你把工人两个字连起来，上边一部分下边一部分就是天呀，所以你们要团结， 是的， 团结起来你们力量比天还要大。 对， 所以就通过李大钊，我们早期这些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这种深入浅出的启发， 是的， 工人的觉悟一点点的提 升了。 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 嗯， 在1956年接见铁道部长滕代远的时候，他就做出过一句指示，中国工人运动还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 在领导农民运动和调查分析农民问题的基础上，李大钊同志也写出了著名的《土地与农民》。在这篇文章中呢，他又指出了解决土地问题是农民运动的核心问题。毛泽东同志也是把李大钊的《土地与农民》作为讲习的教材。 在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台城特别支部和河北省第一个县委中共安平县委相继在这里建立。敢为人先，勇于奉献，以龚仲涛为代表的安平县党组织的创建者为我们留下了台城精神这笔宝贵的红色资源和精神财富。1911年，25岁的龚仲涛考入了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在此期间呢，他结识了同为校友的李大钊，他们两位呢又是同一学会的会员，因此也是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1923年的4月，经李大钊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受李大钊的派遣，秘密回到了原籍安平县开展革命工作。那么龚仲涛回到家乡以后呢，为了让农民兄弟更好地接受革命思想，他挑灯夜战三个昼夜，编写了通俗易懂的平民签字文，卖掉了自家20几亩地，办起了平民夜校，让那些目不识丁衣衫褴褛的农民走进了学堂。在平民夜校的基础上呢，他又建立起一个专门为农民办事的群众组织农会，于1923年的8月，吸收思想进步向往革命的龚凤洲、龚成山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么经过几个月艰苦细致的工作，成立农村党组织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1923年8月的一个晚上，在龚仲涛的家中，由龚仲涛、龚凤洲、龚成山三人围坐在自家的油灯前，由龚仲涛主持召开台城村共产党员会议。三人经过充分酝酿之后，一致推选龚仲涛为党支部书记，因为他受北京区委的直接领导，所以又称台城特别党支部。台城特支是全国成立的最早的一个农村党支部，它开创了中国农村党建设的先河，对中国农村尤其是北方农村党的建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台城特支成立不久，1924年的2、3月份，又先后建立了北关高小支部和静思村党支部，加上之前的台城特支呢，这个时候已经有了三个党支部。到1924年的8月，安平县已有中共党员20名。到1925年1月份，全国党员总数发展为994人。那么此时呢，咱们安平的党员占比啊，是占全国的2%，这个比例呢也是非常大的。上面这个图框呢，介绍的就是国共合作第一次破裂以后，国民党对共产党展开的疯狂屠杀，还打着杀绝共产党人的条幅。那么在这里呢，也是有一个小故事。1927年4月，龚仲涛呢到北京向李大钊同志汇报工作，但是到了他的住所周围啊，他发现情况不对，周围都是特务。龚仲涛他非常机智，迅速地拐入了一个小胡同，将身上的大衣反穿，手里的公文包又扔到了房顶上，又从袖口中拿出了一个能长能短的文明棍，装作残疾人一瘸一拐地往前走。这个时候特务们追上来，便问他说，有没有看到一个手拿公文包的人，他的手向前一指，特务们便向前追去，他这才躲过了一劫。事后呢，他才知道李大钊等60多位同志不幸被捕。 在李大钊同志的领导下，革命的力量不断壮大了，同时他的活动行踪也受到了敌人的严密监视。在1927年4月6日， 张作霖在得到了帝国主义的默许和支持下，汉人出动了300多名警察和特务，包围了李大钊所在的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60余人，将他们关押在了京师看守所的监狱中。这张照片就是李大钊在监狱中的最后一张照片。他在狱中一共是22天的时间，敌人对他进行了多次的秘密审讯，百般折磨，但李大钊始终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定，自称为马克思学说的崇信者，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为概不知晓。李大钊呢，也是借敌人让他写供状的机会，回顾了自己的革命生涯，被后人称为是狱中自述。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李大钊也写到了金鸡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利，则着实当负其全责。唯望当局对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是株连，则招感且不尽矣。面对李大钊顽强不屈的精神，敌人无计可施了。在1927年4月28日，张作霖组织了所谓的特别法庭，突然开庭判决，对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立即处以绞刑。在4月28日上午10时，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一起奔赴刑场。在杀人的刑场中，李大钊同志拖着被酷刑折磨的沉重身体，带着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目光，含着让人永远难忘的坚定笑容，第一个从容地走上了绞刑台。但是卑鄙凶残的敌人为了折磨李大钊，竟绞了他3次，历时28分钟。李大钊同志献出了他不足38岁的宝贵生命。在李大钊同志牺牲后，由于反动派的干扰，灵柩一直没有下葬，长达6年之久。在1933年4月23日，人民群众才将李大钊的灵柩安葬在了香山的万贯墓中。 当时为了深切缅怀李大钊同志，中共地下党组织为李大钊同志篆刻了这块墓碑，墓碑由河北革命护旗会秘书贺循撰写，由中共北平师范大学学生贾旭林书写，由崇文区一名私商冒着生命的危险偷刻而成。但是迫于当时白色恐怖下，为使这块墓碑避免遭到反动分子的破坏，经和李大钊同志的亲朋协商，最后该碑是作为墓志铭，与李大钊同志的灵柩一起埋于地下，这一埋就是长达50年之久。直到1983年，在为李大钊同志迁葬的时候，这块墓碑才得以重见天日。 在纪念馆碑林李大钊坐像的背后，用鎏金大字镶嵌着邓小平同志的题词，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烈士永垂不朽。1983年，中共中央委员会为李大钊同志撰写的烈士碑文中，明确叙述了李大钊在党的历史中的地位和贡献，和他在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中的历史功绩等，对他的一生进行了合乎实际的历史性的高度评价。碑文中这样写道：大钊同志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努力奋斗，是我党主要创始人之一。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钊同志的业绩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追怀和崇敬。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